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还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two students discussing their experiment. 今天呢，我们要听的这一段的雅思听力往期的考题是两个学生在讨论他们的实验 experiment。 好，这个单词呢，咱们先说一下读音，虽然是 exp p for Peter， 但是读音的时候它浊化了，不念成 expi 而念成 expi。 所以呢，拼写和读音它是有一些技巧的哈。你看这个 experiment 读是这么读，但你拼写的时候不能把 p 写成 b。 好，他会谈到了 germination， 然后他会解释说 how a seed begins to grow， 这个就是 germination。 好， germination 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指种子如何发芽。那 germination 是 germination， 它的动词是 germinate， 所以呢这个 tion 变成 te， 这就变成了 germinate， 动词发芽的意思。那我现在说一句话，你看能不能懂哈。That's right. I thought we could look at seed germination. How a seed begins to grow. 好，所以我们应该去看一下种子的发芽过程，也就是怎么从一个种子一点一点长起来。好，这个就是 germination。接下来是一个两个副词。第一个呢是 eventually。 eventually。这个单词它和 event 有关系吗？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关系，因为我知道 event 的意思是事件，但是 eventually 呢一般表示最终的。 对， 所以这两个单词虽然拼写上面 event 是 eventually 前面那一部分，但是意思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昨天去长城然后又去了130，然后呢 eventually I arrive at the Tiananmen Square， 这个是 eventually它就是跟那个 finally 是近义词。好，再来呢，下面一个副词是 practically。 practically 就是实际上的在可操作的层面上，比如说这个方法在操作性上面并不是那么的有可行性，那你可以说 this is not practical 这是它的形容词。Practically 是它的副词的形式，那你可以说this is very practical 这个其实是很实用的比如说我们学一个单词，你可以说 this expression is very practical， 这个表达方式，这个短语是很实用的。那么在课文里边呢，就是实际上他说 practically everything we do is going to feed into that 在实际上讲，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都会 feed into that 就是满足那一点。 feed 是喂养，喂东西吃F-E-E-D。 接下来一个词呢，就是在我们谈到这个课文啊课本啊或者是学习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模块，那个词谁知道是哪一个单词呢？它是 M 开头的，它叫 module， M-O-D-U-L-E， module。 那么这个 D 和 U 放在一起发音的时候就发成 drill， 发成 z 的音啊， module。 好，这个 modules 就是课程的模块，比如说 there are 10 modules in this course、本课程呢有10个模块，比如说一个写毛笔字的课程有10个模块，你会先写横啊竖啊等等等，那 each one of these may be a module。 再往下呢是 dissertation， 如果大家上学的时候去写一个学位论文，就会用到 dissertation 这个单词，所以它这个级别的论文比 paper 要高，它通常是要在拿学位的时候之前要提交的那种大论文啊。dissertation 当然它的篇幅也比 paper 要长，它的主题涵盖的内容啊、提纲啊、参考文献啊等等各个组成环节也都比 paper 更复杂一些。好，这是讲到了这个学术研究 paper。 再往下是 analysis， 这个词不好念。 analysis， 你看啊，它是 analyze 的一个名词形式，但它读音跟 analyze 不一样，中音也不一样，后面那个 lies 和这里的 analysis 也是不一样的哈。 好，咱们把这个名词 analysis 给大家拼一下。 好，是 analysis， analysis。 对 ，analysis。 那么动词呢是 analyze 或者是 se， 英式拼法喜欢用 se， 美式拼法用 ze。analyze 啊，这两个单词呢，它的词性名词动词，老有同学在读音的时候把它的重音放错，那你怎么办呢？你就是多听几遍，自己多念几遍，然后你就习惯了。那么课文中说的是 chemical analysis， we are not doing chemical analysis， 我们没有做化学分析。好，再往下一个词呢，提到了写论文，那大家就自然而然想到了导师啊，这个导师英文就是 tutor，T-U-T-O-R。tutor 这个词不光是指那种一对一的中低年级的辅导，个别的老师一对一上课，也是指这种硕士啊、博士的导师啊，所以这个是 tutor。最后一个词 ambitious，A-M-B-I-T-I-O-U-S，ambitious。是有野心的，也就是有宏大目标的，它的名词是 ambition， A-M-B-I-T-I-O-N， ambition， 野心。 好，讲解完了这么多词以后呢，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包含这一些词汇的这段录音。 You will hear two biology students called Emma and Jack discussing an experiment they are going to do together We've got to choose a topic for our experiment, haven't we, Jack? Were you thinking of something to do with seeds? That's right. I thought we could look at seed germination, how a seed begins to grow. Okay. Any particular reason? I know you're hoping to work in plant science eventually. Yeah, but practically everything we do is going to feed into that.No, there's an optional module on seed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the third year that I might do. So, I thought it might be useful for that. If I choose that option, I don't have to do a dissertation module. Good idea. Well, I thought for this experiment, we could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ed size and the way the seeds are planted.So we could plant different sized seeds in different ways and see which grow best. Okay, we'd need to allow time for the seeds to come up. That should be fine if we start now. A lot of the other possible experiments need quite a bit longer. So that'd make it a good one to choose. And I don't suppose it'd need much equipment. We're not doing chemical analysis or anything.Though that's not really an issue. We've got plenty of equipment in the laboratory. Yeah, we need to have a word with the tutor if we're going to go ahead with it, though. I'm sure our aim's okay. It's not very ambitious, but the assignment's only 10% of our final mark, isn't it? But we need to be sure we're the only ones doing it. Yeah, it's only 5%, actually. But it'd be a bit...boring if everyone was doing it.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这一小段听力的音频给听完了。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呢？时长倒是挺短的，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但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讨论了一些学术专业领域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分逐句都讲了些什么。首先， We've got to choose a topic for our experiment, haven't we, Jack?啊，他就说了，咱们首先应该先给实验选一个主题，对吧 ，Jack? Were you thinking of something to do with seeds? 啊，你考虑过和种子相关的实验吗 ？That's right. I thought we could look at seed germination, how a seed begins to grow. 是啊，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用种子发芽这件事来设计我们的实验。啊，这个种子发芽呢，也就是种子怎样开始生长起来。Okay, any particular reason? 那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I know you are hoping to work in plant science eventually.、 Oh, 我知道你是想最后从事植物科学方面的研究。 Yeah, but practically everything we do is going to feed into that. 但是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都是往这个方向去的，会满足这个需求。No, there is an optional module on seed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the third year that I might do. 不，不是这样的。第三年呢，有一门关于种子的结构和功能选修课，我可能会选这一门课。好，这里边的 optional module 就是可选的课程，选修的模块的意思。Seed structure 种子结构和 function 啊，种子的结构与功能。他的选修课 So I thought it might be useful for that. 所以说呢，我就想呢，这个实验可能会很有用。Be useful for something, 对于什么是有用的。If I choose that option, I don't have to do a dissertation module. 如果我选了这一个选修课，我就不需要再去选一个写论文的模块了，这个课程不用选了。Good idea. 好主意。Well, I thought for this experiment we could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ed size and the way the seeds are planted. 那我想呢，在这次实验中，咱们应该去考察的是在这个种子的大小与种子播种方式之间的关系。The size 就是大小啊，那个种子大你怎么种啊？种子小你怎么种啊？啊，所以这个种植方式与种子大小之间的关系。 So we could plant different sized seeds in different ways and see which grow best.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种植不同大小的种子，然后看看哪个种的比较好。 对，这个 size of the seeds， 我觉得好多同学可能不太理解哈。比如说这个有的种子就大，什么的种子比较大呢？比如说你吃了一个桃，这桃的这个核它就是个儿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种子是一颗绿豆的话，那它的体积就比较小了，是吧？那么桃和绿豆这两种大小的种子，它用什么方式种能长得更好呢？这里边他说我们做一个实验啊，不同的种子大小还有不同的种植方式都给它种下去，然后看哪一种长得好。 OK, we'd need to allow time for the seeds to come up. 是好的，我们需要预留出时间让这个种子长成苗。 Come up、就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意思。 That should be fine if we start now. 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的话，时间还是够的。A lot of the other possible experiments need quite a bit longer. 那有许多其他的实验可能花的时间会长一些。So that to make it a good one to choose. 那所以说呢，我们选的这个种子发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实验。And I don't suppose it to need much equipment. 我也不觉得做这个实验要求许多的仪器。 We are not doing chemical analysis or anything. 我们又不是在那儿做化学的分析或者类似的这些个分析，所以呢不需要那么多的仪器。其实种子可能也就是定期拍照吧，哈，我这么想。好，那接下来呢，他说 Though that's not really an issue, we've got plenty of equipment in the laboratory. 虽然那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有很多实验设备。Yeah, we need to have a word with the tutor if we are going to go ahead with it, though. 是的，但是我们需要和导师来聊一聊，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对了 ,to go ahead with something, 就是获得批准向前走。就是我们选定了这个题，先要和导师去通个气儿啊，如果导师批准了，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去研究，比如说找参考书也好，我们去买种子也好等等，做好记录。就是 go ahead to do something, 它的含义啊，就是着手去做某事。I'm sure our aim is okay. 啊，我确定咱们的这个目标是通过得了的，是完全可以通过的。It's not very ambitious. 啊，我们的这个目标呢，不是那么的野心勃勃。But the assignment's only 10% of our final mark, isn't it? 但是呢，这一个作业是总的成绩里边占10%，对吧？Final mark 就是期末的成绩 ，but we need to be sure we are the only ones doing it. 我们应该确保我们是唯一的那两个人在做这个实验。We are the only ones 就是 we are the only students 的意思。Yeah, it's only 5% actually. 其实呢，只占了5%啊。But it'd be a bit boring if everyone was doing it.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去做这项实验的话，那就太无聊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都觉得简单呗，又不拿什么仪器啊，也挺好写的。所以呢，这两个人额外之意就是咱们别声张啊，咱们俩定这个选题就是你知我知 ，just between you and me。好，那么我们的逐句讲解也完成了。 嗯。好，那么讲解完了每一句话以后呢，相信大家对今天这一段录音的内容可以说是能够熟练的掌握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把今天这一段录音听一下。 You will hear two biology students called Emma and Jack discussing an experiment they are going to do together. We've got to choose a topic for our experiment, haven't we, Jack? Were you thinking of something to do with seeds? That's right.I thought we could look at seed germination, how a seed begins to grow. Okay. Any particular reason? I know you're hoping to work in plant science eventually. Yeah, but practically everything we do is going to feed into that. No, there's an optional module on seed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the third year that I might do. So I thought it might be useful for that. If I choose that option...I don't have to do a dissertation module. Good idea. Well, I thought for this experiment, we could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ed size and the way the seeds are planted. So we could plant different sized seeds in different ways and see which grow best. Okay. We'd need to allow time for the seeds to come up. That should be fine if we start now.A lot of the other possible experiments need quite a bit longer. So that'd make it a good one to choose. And I don't suppose it'd need much equipment. We're not doing chemical analysis or anything. Though that's not really an issue. We've got plenty of equipment in the laboratory. Yeah, we need to have a word with the tutor if we're going to go ahead with it, though. I'm sure our aim's okay.It's not very ambitious, but the assignment's only 10% of our final mark, isn't it? But we need to be sure we're the only ones doing it. Yeah, it's only 5%, actually. But it'd be a bit boring if everyone was doing it.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篇雅思听力真题对话中出现过的一些比较好的词汇和词组，我们再来学习和巩固一下。 好，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germination， 它是来源于动词 germinate。 给大家拼写一下啊，这个单词是 G E R M I N A T I O N， germination。 那我觉得给大家扩充一下，如果说这个 seed to germinate 啊，就是种子是发芽的话，那么花开这个动词用什么呢？就是 bloom, B-L-O-O-M, 是 bloom, 动词和名词都是一样的。好，这个大家放在一起去记就可以了。比如说 In springtime, flowers bloom. 春天花开了，英文就说 flowers bloom。 那你再继续，请大家继续说种子发芽了，应该是 the seeds bloom germinate. The seeds germinate. 对了， The seeds germinate， 它是一个主动形式的一个动词、啊、 没错。 嗯， 好了，这个之后呢，咱们现在再来一个词啊，嗯，就是 optional。 optional 我知道是选项的意思哈、啊。那么什么叫做 optional module？、啊、 就是可选的，就是可选，它是相对于有些事情你是必须做的，嗯、而有些时候是可做可不做的 啊。所以 那么这就是 选项之一，它是具有选择属性的。 比如说哈，我看一个招聘广告，他说呢 ，English is a must, but French is optional。 英语是必须要你会的，但是法语你可以不会，也可以会，这是一个加分的选项，并不是一个必备项。 对了，这个 optional 就是这个含义哈，啊，所以这个词呢，希望大家能够去用。就是咱们学单词的时候，不是说你背了你也知道发音了就完了，你还得要自己能拿它造句。 没错啊，其实做听力的不光是锻炼听力，而且要从听力的材料中汲取一些你平时可以用的知识，比如说这个单词 optional， 还有一些固定搭配的词组。我们听到了以后呢，不光是这一遍听录音能够听明白，而且将来用到你自己的口语和写作中能够输出这些比较好的词组。 好，下面呢这篇课文中呢，除了用了 optional 形容词形式，还出现了 option 名词形式。他说 If I choose that option, I don't have to do a dissertation module。 如果我选了那门课，我就不一定要选这个论文写作课这个模块了。这个 option是可数名词，比如说你去日本，你可以有几个 options， 比如说你有两个 options， 那英文你可以这样去说 If you want to go to Japan, you have two options. One is to go by plane, the other is to go by ship. 就是一种你是坐飞机去日本，一种你是乘轮船去日本，那这两个方式就是 two options。好，那有的时候呢，你在谈判的时候，你也可以问啊 ，What options do I have？ 我有什么选项？也就是说，你能给我提供哪些个方案啊 ？What options do I have？ 好，这个 option 这个词，两个词性，在这篇课文里边都给大家扩展了一下。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词呢，是 relationship。relationship 这个单词。其实按照中文的理解，它是不可数的，对吧？一个关系嘛，怎么能是可数的呢？但是呢，在英文里边，它却是可数的，所以你可以用 a relationship 一个关系，你也可以说 relationships 一堆的关系，复数形式。课文里边呢，用的是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ed size and the way the seeds are planted， 在relationship 后面通常搭配使用的是 between A and B， 比如说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parents 就是亲子关系的意思。那我要是说师生关系呢，英文应该怎么表示呢？ between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 对了，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s、就是师生关系。那我要是说中美关系， 那这里又可以说Sino-US relationship。 好，那你也可以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A and China， 是吧？好，这个 relationship 的固定搭配呢，不要用错，虽然它很容易，但是有好多同学不容易用对。好，那我们的词汇扩展练习部分就到这儿。 以上这一些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生英语在线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Thank you.